爆米花吗？ 啊，还有十分钟才进场，上不上？ 行，我再去买个酒吧。 报给大爷， 我买。 好，三千多。 我到商场了，几楼？ 四楼 C 区，不急。 都播了十分钟了，让你先进去你不听。 等。看到你了， 红昭。 哎， 不好意思，忙案子，下班又来急事了。 进去吧。 看什么戏啊？ 楚门的世界。 这个不是老电影吗？能在电影院看？ 4K 修复，前面错过的内容是楚门想离开他生活的地方，却被各种意外阻挠。 意外？ 人造意外。 来了两位的票我看看。 票。 嗯。 哦，电影已经放映了，我带你们到座位上去。那个第十排中间那两个空位。 谢谢。对不起啊，经过一下。谢谢。对不起。 没事。睡着了，把我肩上疼。 哎，哥们儿，看电影呢，你睡觉也别往我女朋友这边靠 啊。 行了行了， 对不起啊，现在我看睡着。 你要是想睡，就靠过来。走吧。 啊， 男主这是从出生开始就被全世界围观了。 是啊， 不然做事我可能会疯啊。他们就不怕楚门知道真相后崩溃到报复社会吗？ 可能是从小到大的驯化吧。不过人心不可预测， 那还是到此为止了。 本来想看别的，但时间场次对不上，新的警匪片口碑不太好。 哎，别看警匪片，我得从头骂到尾了。 好，下次不看警匪片。 那个不是电影不好，我也不是故意睡着的，这两天一直在做汇报，比走访还累，而且我只眯了一小会儿，从他偷看人做手术那里开始我都是醒着的。你想让我看看赵云华当时大约是怎么回事吧？ 差不多，所有人都饰演着某个角色，在虚构中把真实的人物推向目标结果。 可这背后怎么操作啊？把戏剧学院的人过来吗？那场地呢？总不能像电影那样人造一个小镇吧？火车站、公交总站都是真实的。 也许控制好关键的几个人就行，他们大概也只是把这当成综艺或者真人秀，用来测试某个路人的反应。 也是，这些人没有害人的真实感，甚至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，而且法又不责众。 即便只当看戏，普罗大众也是朴素的， 看电视的人都希望楚门能逃出去。 那把人当猴看的也是他们啊。电影里的导演比谁都清楚这点，然后借此牟利。 所以他们的恶也是朴素和本能的。 是啊，念头也是个可怕的东西，一旦出现了，可能颠覆人的整个世界。有的人靠念头逃出升天，有的人却被念头置之死地。 像寄生虫，像细菌，像病毒。 不说了不说了，好不容易休息一下，不谈工作了。 那先找个地方吃饭吧。 10点多，商场要关门，回去吃宵夜吧。 好。